魏将军票骑列传第五十一。大将军魏青者，平阳人也。其父郑绩为吏，己是平阳侯家，与侯妾魏媪通，生卿。卿同母兄魏长子，儿子魏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姓天子，故冒姓为魏氏。字仲卿，长子更字长君，长君母号为魏媪，媪长女魏如，次女少儿，次女及子夫，后子夫男弟不广，皆冒魏氏。卿为侯家人，少时归其父，其父始牧羊，先母之子皆奴婿之，不以为兄弟庶。卿常从人至甘泉居士，有一前途向卿曰：“贵人也，官至封侯。”卿笑曰：“人奴之生，得无吃骂即足矣，安得封侯是乎？”卿壮为侯家祭，从平阳主。建元二年春，卿子子夫得入宫姓上，皇后唐义大长公主女也，无子杜。长公主闻魏子夫姓有身，杜之，乃使人补卿。卿时己是建章，谓之名。大长公主直求卿，欲杀之。其有季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窜取之，以故得不死。上文乃赵卿为建章监侍中，及同母昆帝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，如为太仆公孙贺妻。少儿故与臣长通，上赵贵长，公孙敖有此异贵，子夫为夫人，卿为大中大夫。元光五年，卿为车骑将军，击匈奴，出上谷。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出云中。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，出代郡。魏尉李广为小骑将军，出雁门，军各万计。卿至龙城，斩首虏数百。骑将军敖亡七千骑，魏尉李广为虏所得，得脱归，皆当斩，孰为庶人，贺亦无功。元朔元年春，魏夫人有男，立为皇后。其秋，卿为车骑将军，出雁门，三万骑击匈奴，斩首虏数千人。明年，匈奴入杀辽西太守，虏掠渔阳二千余人，拜韩将军军。汉令将军李希击之，出代，令车骑将军卿出云中以西至高阙。遂略河南地，至于陇西，捕首虏数千，畜数十万，走白杨、楼烦王。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，以3800户封卿为长平侯。卿校尉苏建有功，以1100户封建为平陵侯，使建筑朔方城。卿校尉张次公有功，封为岸头侯。天子曰：“匈奴逆天理，乱人伦，暴长虐少，以盗窃为务，行诈诸蛮夷，造谋借兵，朔为边害，故兴师遣将以征绝罪，师不云乎？伯伐贤允，至于太原，出车蓬蓬，长比朔方。今车骑将军卿 渡西河至高阙，获首虏2300级，车资畜产必收为虏，以封为列侯，遂西定河南地。按于西旧塞、绝子岭、梁北河、讨蒲泥、破扶犁，斩青锐之族，捕服听者3071级，直训获酬，驱牛马羊百又余万，全甲兵而还，一封清3000户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傻代郡太守有，入掠雁门千余人。其明年，匈奴大入代、定襄、上郡，杀掠汉数千人。其明年，元朔之五年春，汉令车骑将军卿将30000骑出高阙，魏为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皆领属车骑将军，俱出朔方。大行李希、按头侯张次公为将军，出右北平，衔击匈奴。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，以为汉兵不能至此，引罪。汉兵夜至，为右贤王。右贤王惊，夜逃，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尺，溃为北去。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，得右贤皮王十余人，众男女15000余人，畜数千百万，于是引兵而还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及军中拜车骑将军卿为大将军，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，大将军立号而归。天子曰：“大将军卿公率戎士施大捷，获匈奴王十又余人，一封卿6000户。”而封卿子亢为宜春侯，卿子不宜为阴安侯，卿子登为发干侯。卿故谢曰：“臣幸得戴罪行间，乃陛下神灵，君大捷，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。陛下幸以一封臣卿，臣卿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，上幸列帝封为三侯，非臣戴罪行间所以劝示力战之意也。亢等三人何敢受封？”天子曰：“我非望诸校尉功也，今故且图之。”乃召御史曰：“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，常护军复校获王，以1500户封敖为合骑侯。”都尉韩岳从大将军出与浑，至匈奴右贤王庭，为麾下搏战获王，以1300户封岳为龙额侯。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，以1300户封贺为南炮侯。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，以1600户封蔡为乐安侯。校尉李硕、校尉赵不虞、校尉公孙荣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，以1300户封硕为摄指侯，以1300户封不虞为随城侯，以1300户封荣奴为从平侯。将军李举、李希及校尉窦如意有功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各300户。其秋，匈奴入代，杀都尉朱英。 其明年春，大将军卿出定襄，何济侯敖为中将军，太仆贺为左将军，西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苏建为后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右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，贤属大将军，斩首数千级而还。月余，西复出定襄击匈奴，斩首虏万余人。右将军建、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，独逢单于兵，与战一日余，汉兵且进。前将军故胡人，降为西侯，建吉，匈奴诱之，遂降其余骑可八百，奔降单于。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，独以身得亡去，自归大将军。大将军问其罪，郑弘、常使安、议郎周霸等，建当云何？霸曰：自大将军出，未尝斩皮将，今见弃军，可斩以明将军之威。弘安曰：不然，兵法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今见以数千当单于数万，力战一日余，势尽，不敢有二心，自归。自归而斩之，是事后无反意也，不当斩。大将军曰：请幸得以肺腑代罪行间，不患无威，而霸说我以名威，甚失臣意。且使臣职虽当斩将，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善专诸于境外，而俱归天子，天子自裁之。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君吏皆曰善。遂求见以行在所，入塞罢兵。是岁也，大将军子子霍去病年十八，幸为天子侍中，善骑射，再从大将军，受诏与壮士为飘摇校尉，与清勇骑八百，直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首虏过当。于是天子曰：飘摇校尉去病斩首虏2028级，即相国当户，斩单于大富行及若侯产，升补继父罗姑比，再冠军，以1600户封去病为冠军侯。上古太守郝贤赐从大将军，补斩首虏2000余人，以1100户封贤为重力侯。是岁失两将军军，亡西侯，军功不多，故大将军不易封。右将军建制，天子不诛，赦其罪，赎为庶人。大将军既还，赐千金。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，宁胜说大将军曰：将军所以功位甚多，身十万户，三子皆为侯者，徒以皇后故也。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，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授。大将军乃以500金为授。天子闻之，问大将军。大将军以实言，上乃拜宁胜为东海都尉。张骞从大将军，以长使大夏，留匈奴中久，导军之善水草处，军得以无饥渴。因前使绝国公封骞博望侯。冠军侯去病继侯三岁，元寿二年春， 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，将万骑出陇西，有功。天子曰：骠骑将军率戎士于乌利讨素仆，设胡奴，立武王国，辎重人众射者俘取，计获单于子，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又余里，合短兵杀折兰王，斩卢胡王，诛全甲，执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、首虏八千余级，收修徒祭天金人，一封去病二千户。其下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，议道：博望侯张骞、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，议道：皆击匈奴。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，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。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为郎中令，郎中令与战二日，死者过半，所杀亦过当。博望侯至，匈奴兵引去。博望侯作行留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而骠骑将军出北地，以遂深入，与合骑侯失道，不相得。骠骑将军于居延至祁连山，捕首虏甚多。天子曰：骠骑将军于居延，遂过小月支，攻祁连山，得囚徒王，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，斩首虏三万二千级，获武王、武王母、单于焉支王子五十九人，相国、护军、当户、都尉六十三人，施大律减十三，一封去病五千户。赐校尉从至小月之爵左庶长。英击司马破奴，再从骠骑将军斩素仆王，捕击举王。千骑将得王、王母各一人，王子以下四十一人，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，前行捕虏千四百人，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。校尉勾王高不识，从骠骑将军捕忽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，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，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一贯侯。校尉仆多有功，封为挥渠侯。合骑侯敖作行留，不与骠骑合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，骠骑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其大军，军亦有天性，未尝困绝也。然而诸宿将常作流落不遇，由此骠骑日以亲贵，比大将军。其秋，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，朔为汉所破，亡数万人，以骠骑之兵也。单于怒，欲召诸浑邪王。浑邪王与修图王等谋欲降汉，使人先邀边。是时大行李希将城河上，得浑邪王使及驰船以闻。天子闻之，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，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。骠骑既渡河，与浑邪王众相望。浑邪王皮将见汉军而多遇不降者，颇遁去。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御王者八千人。遂独遣浑邪王乘船先意行在所，尽将其众渡河， 降者数万，号称十万。既至长安，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，封浑邪王万户为踏阴侯，封其皮王忽独尼为下摩侯，英弼为挥渠侯，秦离为河齐侯，大当户同离为长乐侯。于是天子加标记之功曰：标记将军去病，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，王及绝将蒙贤相奔，率以军粮相接，并将控弦万右余人，诸萧汉或首虏八千余级，降一国之王三十二人，战事不离伤，十万之众衔怀疾服，仍与之劳，原籍何塞，庶几无患，幸计永随矣。以千七百户一封票骑将军，减陇西北地上郡庶族之半，以宽天下之遥。居请之，乃分徙降者编五郡故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为蜀国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，杀掠汉千余人。其明年，天子与诸将议曰：西侯赵信为单于画计，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牧清流，今大发士卒，其势必得所欲。是岁元寿四年也。元寿四年春，上令大将军卿、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，步兵转者种军数十万，而敢力战深入之士，皆属骠骑。骠骑使为出定襄，当单于，捕虏沿单于东，乃更令骠骑出代郡，令大将军出定襄。郎中令为前将军，太仆为左将军，主角赵义基为右将军，平阳侯襄为后将军，皆属大将军。兵及杜牧，人马凡五万骑，与骠骑等衔击匈奴单于。赵信为单于谋曰：汉兵既杜牧，人马疲，匈奴可坐收鲁耳。乃西援北齐子仲，皆以精兵待牧北，而士直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，见单于兵沉而待。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还为营，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，匈奴亦纵可万骑，会日且入，大风起，沙砾击面，两军不相见。汉亦纵左右翼绕单于，单于是汉兵多，而士马尚强，战且匈奴不利。薄暮，单于遂乘六客，壮骑可百数，直冒汉围西北驰去。时已昏，汉匈奴相分如，杀伤大荡。汉军左校卜鲁沿单于未昏而去，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，大将军军因随其后，匈奴兵亦散走。驰明行二百余里，不得单于，颇捕斩首虏万余级，遂至田岩山赵信城，得匈奴激素四军，军留一日而还，西烧其城余粟已归。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，而前将军广、右将军义基均别从东道，或失道后击单于。大将军引还过木南，乃得前将军、右将军。大将军欲使使归报， 令长史不责前将军广，广自杀。右将军至，下吏孰为庶人。大将军军入塞，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。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余日，又陆离王闻之，自立为单于。单于后得其众，右王乃去单于之号。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，车众与大将军军等，而无皮将。昔以李敢等为大校，当皮将，出代右北平千余里，指左方兵，所斩捕功以多大将军。军既还，天子曰：“骠骑将军去病率师，工匠所获勋誉之事，曰清机掘大木，设获张渠，以诛比车骑。转击左大将，斩获旗鼓，立射离侯，即公驴或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。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，封郎居胥山，善于孤眼，登临汉海，指虏获丑七万又443级，师率减13，取十余敌，捉行疏远而粮不绝，以5800户一封骠骑将军。右北平太守陆伯德属骠骑将军，会与城不失期，从至陶涂山，斩首捕虏2700级，以1600户封伯德为扶犁侯。北地都尉行山从骠骑将军霍王，以1200户封山为益阳侯。故归义殷纯王傅禄之、楼专王伊吉坚皆从骠骑将军有功，以1300户封傅禄之为壮侯，以1800户封伊吉坚为重力侯。从骠侯破奴，昌武侯安基从骠骑有功，一封各300户。校尉感得旗鼓为关内侯，食邑200户。校尉自为爵大庶长，军力足为官，赏赐甚多。而大将军不得一封，军力足皆无封侯者。两军之出塞，塞越关及司马凡14万匹，而复入塞者不满3万匹，乃诣至大司马为大将军，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。定令令骠骑将军治路与大将军等。自是之后，大将军轻日退，而骠骑日益贵。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试骠骑，折得官爵，为人安不肯。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懈，有气敢任。天子常欲教之孙吴兵法，对曰：“故方略何如耳？不至学古兵法。”天子谓质帝，令骠骑观之。对曰：“匈奴未灭，吾以家为也。”由此上亦重爱之。然少而事中，贵不省事，其从军。天子谓遣太官积数十乘，既还重车余器粮肉，而事有积者，其在塞外足乏粮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骠骑上穿御踏居，事多此类。大将军为人人善退让，以和柔自媚于上，然天下未有称也。骠骑将军自4年军后3年， 元寿六年而卒，天子悼之，发蜀国玄甲军，臣自长安至茂陵，韦种向祁连山，视之，并吴与广地曰景桓侯，子善代侯，善少字子侯，上爱之，幸其壮而降之。居六岁，元丰元年，善卒，是哀侯，无子，绝国除。自骠骑将军死后，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亢做法师侯。后五岁，亢第二人殷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，皆作纣金师侯。师侯后二岁，冠军侯国除。其后四年，大将军卿卒，是为列侯，子亢代为长平侯。自大将军为单于之后，十四年而卒，竟不复击匈奴者，以汗马少，而南方诸两越，东伐朝鲜，击羌，西南夷，以故久不伐胡。大将军以其得上平阳长公主故，长平侯亢代侯，六岁做法师侯。左方两大将军及朱皮将名，最大将军卿，凡七出击匈奴，斩捕首虏五万余级，亦与单于战，收河南地，遂至朔方郡，再一封，凡万一千八百户，封三子为侯，侯千三百户，并之，万五千七百户。其校尉皮将已从大将军侯者九人，其皮将及校尉以为将者十四人，为皮将者曰李广，自有传，无传者曰将军公孙贺，贺义渠人，其先胡种，父贺浑爷，景帝时为平曲侯，做法师侯。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，武帝历八岁，以太仆为轻车将军，郡马邑。后四岁，以轻车将军出云中。后五岁，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，封为南炮侯。后一岁，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，无功。后四岁，以作纣金师侯。后八岁，以扶举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，无功。后八岁，以太仆为丞相，封葛邑侯。贺七为将军，出击匈奴，无大功，而在侯为丞相，作子敬生与杨时公主兼，为巫蛊，族灭，无后。将军李希，豫至人，是景帝。至武帝历八岁，为才官将军，郡马邑。后六岁为将军初代，后三岁为将军，从大将军出朔方，皆无功。凡三为将军，其后常为大行。将军公孙敖，义渠人，以郎侍武帝。武帝历十二岁为骑将军，初代，王族七千人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后五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，封为河蓟侯。后一岁，以中将军从大将军，再出定襄，无功。后二岁，以将军出北地，后骠骑妻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后二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无功。后十四岁， 以阴余将军驻寿祥城，后七岁复以阴余将军再出击匈奴，至于吴王氏族多，夏历当斩，诈死，亡居民间五六岁，后发觉复系，作七为巫蛊族，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。将军李举云中人，是景帝。武帝历十七岁，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，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。将军李蔡成纪人也，是孝文帝、景帝、武帝，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，封为乐安侯，以为丞相，做法死。将军张次公何车人，以校尉从卫将军卿有功，封为案头侯，其后太后崩为将军郡北军，后一岁为将军，从大将军再为将军，做法师侯，次公富龙轻车五射也，以善射景帝姓晋之也。将军苏建杜陵人，以校尉从卫将军卿有功，为平陵侯，以将军驻朔方，后四岁为游击将军，从大将军出朔方，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，王西侯师军当斩，孰为庶人，其后为代郡太守，卒，冢在大游乡。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祥为西侯，武帝历十七岁为前将军，与单于战败，降匈奴。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，还为校尉，从大将军有功，封为博望侯，后三岁为将军，出右北平，失期当斩，孰为庶人，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，冢在汉中。将军赵翼基对许人也，武帝历二十二岁，以主爵为右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，迷失道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后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。襄曹参孙也。将军韩岳公高侯庶孙也，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，为龙额侯，作赵金师侯。元鼎六年，以代赵为恒海将军，击东越有功，为暗道侯。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，屯于五员外列城，为光禄勋，绝谷太子宫，魏太子杀之。将军郭昌云中人也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元丰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，屯朔方，还击昆明，无功，夺印。将军荀志太原吴广人，以御剑侍中为校尉，朔从大将军，以元丰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，无功，以补楼船将军做法死。罪票骑将军去病，凡六出匈奴，其四出以将军，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，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，遂开河西九泉之地，西方一少胡寇，四一封，凡万五千一百户， 其效力有功为侯者凡六人，而后为将军二人。将军陆伯德，平州人，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，为扶犁侯。骠骑死后，伯德以魏魏为伏波将军，伐破南越，一封其后做法师侯，为强弩都尉，屯居延卒。将军赵破奴，故九原人，常亡入匈奴，以而归汉，为骠骑将军司马，出北地时有功，封为从骠侯，做骤金师侯。后一岁为匈河将军，攻胡至匈河水，无功。后二岁击鲁楼兰王，复封为卓野侯。后六岁为郡击将军，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，左贤王与战，兵八万骑为破奴，破奴生为鲁所得，遂没其军。居匈奴中十岁，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，后作巫蛊卒。自魏氏兴，大将军卿首封，其后之属为武侯，凡二十四岁而武侯尽夺，魏氏无为侯者。太史公曰：苏建欲于曰，吾常则大将军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贤大夫无称焉。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，免之哉。大将军谢曰：自魏击武安之后宾客，天子常切齿，比亲父士大夫，招贤处不孝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职而已，何欲招事？骠骑亦防此意，其为将如此。